創世紀十二章一至到八節，多一節一至九，入面咧啊，其實我哋睇啊 ，Stephen 上先所講啊，出埃及記，我哋可以追溯翻更早嘅聖經裏面去睇到咧，究竟要祝福啊係幾時去開始？呢段經文咧唔單止啊係當日咧對亞伯蘭所講，更加咧都係對今日嘅我哋所講。請聽我讀出。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要使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亞伯蘭就遵耶和華的吩咐去了，羅德也和他同去。亞伯蘭離開哈蘭的時候75歲。亞伯蘭帶著他妻子撒來和侄兒羅德，以及他們在哈蘭積蓄的財物、獲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我們就來到了迦南地。亞伯蘭經過那地，直到示劍地方摩利橡樹那裡。當時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裡為他向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從那裡他又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篷，西面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在那裡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後來亞伯蘭漸漸遷往尼格夫去。有請黃牧師。 咁近呢兩個禮拜咧，有啲新嘅事工咧，我自己好受鼓勵嘅，就係我哋阿 Esther 姊妹。不過今日佢有事啊，翻唔到嚟啦嚇。咁 Esther 姊妹咧就帶佢有大概八九個同事啦，即係好難嘅喺 weekdays 嘅時候咧。上次就係星期一嘅四點，咁聽日都有啊。如果你聽日冇咩做啊，四點鐘翻嚟我哋有查經班嚇。咁咧就當然只係合適一啲比較特殊嘅工種啦，就好似佢哋咁樣嚇。即係工作時間比較自由嘅，咁上個禮拜咧，我哋分享嘅時候咧，我就因為談講到關於戀愛啊，即係梗係用一啲大眾化嘅一開始啦，唔通講咩使命咁啲大使命呢啲咩係咪先嚇？咁一班即係大部分都係未信主咁啊，同佢談一啲大家都可能我哋會有興趣啲，但係從信仰嘅角度，咁我就問佢哋一個問題就，如果做你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丈夫妻子咧有咩好啊？我叫佢哋分享。喂，你自己諗下喂，你即係如果咧即係你阿 Wendy 老公嚟噶嘛？有咩好啊？你自己諗下啦，你自己諗下嚇，靚仔啊，基本係啦。咁咧佢就都幾踴躍嘅，但係後來我先發現我自己第一我冇答嘅，我冇答呢個問題。但係諗下，原來要我答我都唔識答喎。突然間嚇，好似諗唔到啲咩 point 我老婆啊，不如等我老婆講可能好啲。即係啦，呢個老公有咩好咧？咁今日咧開始嘅時候，將呢個問題轉一轉啦嚇，轉一轉。如果咧做你嘅朋友，即係如果我係你朋友，有咩好啊？有咩好？即係咧，你身邊有好多人咧嚇，係你嘅親友啊咁樣。你作為佢嘅親友。咩關係都好啦，總之你出現喺佢身邊，其實有咩好呢？即係你呢個人啊嘅存在啊，唔好講咁遠啊，點影響世界先啦嚇？你對身邊嘅人，你自問你自己，你有啲咩貢獻？點解識著你係一件好事咧？有咩好咧？可以俾到啲咩人咧？今日呢段經文咧，其實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想思想，其實我哋好多人咧有三種嘅取向。今日呢段經文咧就係上帝對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我知道咧就係以色列人嘅祖先，即係 consider 佢，即係將佢睇為係以色列呢個嘅民族嘅祖先嚟嘅。咁咧呢段經文咧就係講上帝點樣呼召亞伯拉罕成為一個咧係好重要嘅人物，重要到其實我估。對佢嚟講，佢都係難以理解嘅，因為佢話咧第二節講咧，佢要成為一個大嘅國家，而且要賜福俾你。大到點樣咧？就係嗰啲如果願意祝福你嘅，即係 接受你嘅、擁戴你嘅人咧，咁佢都會得到上帝嘅祝福。唔 like 你嗰啲咧，上帝都唔 like 佢。哇！咁你覺得好，即係唔容易去理解，點可以一個人啊有咁樣嘅角色，有咁樣嘅影響力咧？咁我今日呢段經文其實佢反映咗咧，就亞伯拉罕佢點樣離開佢自己嘅世界，本族本家係咪？而去到上帝指示佢嘅一個嘅新嘅地方，所以你會見到今日係講緊一個人佢離開佢自己所屬於嘅世界，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尋找緊自己，唔單止係理想，唔單止係自己所愛嘅人一個嘅理想嘅職業咁簡單。你同唔同意咧？其實我哋都喺度揾緊一個嘅舞台咧，一個嘅地方。嗰、那個地方咧能夠帶俾你好大嘅滿足嘅。而我哋發現其實我哋一般咧，我哋都係有三個嘅地方，唔同嘅人或者有三種嘅方向取向，我哋會去選取嘅。第一種咧就係有啲人咧就會揀選自己令自己開心嘅方法。大致上咧，你可以話咧佢係活喺自己個世界，佢喺度尋找一啲令到自己會開心嘅，喺肉體喺感受上面佢覺得係會滿足嘅，或者佢會揾到一個地方佢感覺到安全嘅，所以佢喺度建築緊自己嘅安樂窩。呢個第一種嘅取向其實相當普遍。第二種嘅取向呢，就係講一啲人呢就會尋找一個好似佢自己實現佢理想嘅一個嘅舞台。你會見到有啲人啊，好似阿妹姐嗰個咩，我要找到理想，即係嗰個呢咩站在台上係咪？咁大家都希望找到一個地方呢，佢覺得能夠展現佢自己嗰個嘅能力。佢嘅貢獻呢係能夠對身邊嘅人呢係有影響，而佢就好開心啦。就好似我都同大家講過，我讀書雖然只係即係讀到中三中四嘅時候，讀 physics 已經諗下點樣可以攞諾貝爾物理學獎咁樣。打乒乓雖然只係打到校隊啫，但係已經諗下點樣去即係參加奧運咁樣。當然兩樣都離開嗰個目標，即係九十幾萬美元啦。咁但係咧，你每個人咧都希望揾到一個嘅舞台。咁最近咧，你會見到好多人比賽咧，就係打係爭取呢個奧運嘅資格啊，好努力。琴晚啊睇，我唔記得咗啦，黃義宏啊，係咪嗰個叫唔係黃義宏係咩嚟嘅？黃恆。係好想咁上下嚇，咁上下，即係佢就要爭一席嘅女單羽毛球女單嚇，就要爭一席嘅奧運嘅入場券咁樣。咁啊，好努力，好努力去打。其實每一個人咧都係希望揾一個嘅地方咧，係能夠展示佢嘅能力，而透過貢獻，透過影響身邊嘅人咧，佢會經驗到你自己好有價值。咁呢個我哋已經睇為一個好有理想嘅人啊，因為第一種咧就係活喺自己嘅世界，希望自己開心。第二種咧就係希望用自己嘅能力同埋方式令其他人開心，甚至乎有啲更高尚啲嘅愛國嘅主義啦。有啲人咧就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去做環保嘅工作啊、扶貧嘅工作，希望可以改變嘅人其他人。今日咧係講嘅咧喺亞伯拉罕咧當然都包括頭先嗰兩種，但係更重要嘅咧就係上帝俾人去揀選嘅咧，就係第三種嘅生命嘅取向。唔係為自己建立一個安樂窩，亦都唔單止係用自己嘅理想嚟對改變或者影響世界，而係進入上帝嗰個嘅歷史嘅裏面，參與喺上帝喺歷史裏面嗰個嘅拯救嘅工作。你聽上去嘅時候都覺得使唔使講到咁大啊？就好似你讀第三節嘅經文、第二、第三節嘅經文一樣，似乎咧都係覺得離開亞伯拉罕當時佢嘅處身嘅世界。佢所擁有嘅嘢，第二、第三節咧，根本就係離千萬丈遠嘅。就正如我頭先講嗰種嚇，讀緊中三咧，就諗住攞諾貝爾獎咁樣嗰啲啦嚇，即係冇咁樣嘅本錢。但係點解你會有咁樣嘅 vision 咧？咁而我哋今日呢段經文唔單止話俾你聽，呢個係上帝俾亞伯拉罕嘅呼召，而喺歷史裏邊見到咧，一個嘅呼召係逐漸咁樣完成緊嘅。所以俾我哋每一個人嘅呼召。你可能聽上去嘅時候就覺得太遙遠啦，離開我而家所面對呢、這個所處身呢個世界太遙不可及。但係我哋都希望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道，上帝俾你嘅呼召係必然會實現嘅，只要你參與喺上帝呢一個嘅 歷史嘅拯救嘅工作裏面。嗱，我哋睇睇呢段嘅經文咧，其實佢唔單止咧，好多人咧讀呢段經文咧就比較著重係咩咧？就係睇亞伯拉罕嘅信心啊，即係話佢點樣可以擺低呢一切離開上帝。於是乎咧，我哋個焦點咧就較為集中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擁有亞伯拉罕呢種咁樣嘅順服咧？點樣叫就走嘅咧？咁但係我哋固然呢個係呢一個嘅敘事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但係更重要嘅係咩咧？係講上帝點樣令亞伯拉罕成為佢計劃嘅一部分。嗱，個焦點唔係亞伯拉罕嘅信心咁簡單，而係上帝嘅工作。所以呢段經文我哋睇完嘅時候咧，唔單止就話唔教我哋點樣做一個好嘅基督徒，有順服同埋對上帝有信心。我哋今日嘅焦點咧係上帝點樣去建立一個好嘅群體，即係話唔單止係做一個好嘅信徒，而係上帝點樣做一個創造嘅做啊，做一個好嘅群體。OK， 所以嗱，呢個我哋要從一個群體嘅意義咧嚟到理解呢一段嘅經文。咁點解我哋會講呢？因為我哋講過，我哋教會嘅本質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係咩咧？福音點樣改變我哋嘅生命？第二部分咧？因為我哋經驗咗福音對我哋生命嘅改變，於是乎我哋會走埋一齊。我哋今日咧就會思考點解我哋會走埋一齊？走埋一齊做咩嘅 ？OK，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睇下呢段經文對亞伯拉罕嘅呼召，亦都係對教會嘅呼召。嗱，呢段嘅經文咧就處於喺如果嗰個嘅創世記嘅位置嚟講，就係第十二章啦。咁如果我哋有讀下創世記嘅，咁我哋都知道咧，一至十一章係講全人類嘅歷史。OK， 嗱，挪亞、亞當夏娃呢啲，即係呢啲即係歷史以先啊一啲嘅人物傳記。咁到第十二章咧，嗰個嘅焦點咧就突然間咧，從全世界歷史突然間收到好窄，就去到一個人身上，就係亞伯拉罕啦。咁你會留意到嗰個轉變係好 sharp 嘅，即係好似突然間咁樣嘅嚇，有一個好大嘅scope， 有一個好大嘅範圍，講全世界嘅問題，洪水點樣毀滅世界。突然間咧，鏡頭一轉，咻一聲就去到一個人身上邊。咁但係其實呢段經文都話俾我聽，你又唔好淨係焦點擺喺呢個人喎，因為第二、第三節啦，又係啦嚇，佢講緊其實透過呢個人，上帝喺呢個世界裏面做嘢嘅，所以其實佢好似一個你要想象好似一個漏斗咁樣，又好闊，突然間好窄，突然間又即係。又會散開到去到好闊，而家呢個漏斗啱啱個中間位咧，就係講緊亞伯拉罕啦。咁所以第十二章咧，佢就係一個咁重要嘅轉接位嘅裏面。咁而呢一個嘅重要性係咩咧？就係佢講到原來上帝就要有一個嘅計劃，而呢一個嘅計劃咧，就係透過一個人物，即係當然就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嘅經文嘅經文嘅主角嚇亞伯拉罕咧嚟到去成就嘅。咁亞伯拉罕咧佢。這個嘅事件是非常之具標誌性，不單止是好像一個新的故事、新的篇幅的開始，亦都是一個新的計劃的，即是 Phase 2、啊、Phase 1當然是挪亞方舟啦， Phase 2第二階段就是講緊怎樣透過以色列猶太人這個的民族呢來到去改變這個的世界。而亞伯拉罕他不單止是以色列人的父，佢呢個人物咧，亦都係成為我哋信心咧嗰個嘅標記，係嘛？所以保羅咧喺羅馬書到從第五章嗰度開始講咧，就係、是、亞伯拉罕喺佢身上面點樣俾我哋明白咩叫因信稱義？點解喺呢一個嘅事件裏面已經俾後來嘅人見到上帝係將拯救同埋恩典係俾全世界所有人？而是透過信心來到去得著的。這個這樣的計劃其實個 prototype， 即是那個的原始的模型呢已經在這個的故事裡面。所以這個故事呢是非常之有標記性，從歷史從信仰的角度來講呢都是一個新的一頁來的。好，那我們就看看這個的呼召，其實先看看對亞伯拉罕的意義先。對於亞伯拉罕來講呢，這件事呢就當然是一個很大，即是都挺震撼的。第一個震撼咧就係第一節啊講咗啦，就係話聖經即係耶和華就同亞伯拉罕講嗰度個叫亞伯蘭啊嚇後來改名叫亞伯拉罕啊，咁我哋為方便計啦嚇，加上我啲 有時會混亂，所以我都係一直叫佢做亞伯拉罕啦，即係亞伯拉。咁耶和華咧就對亞伯拉罕講啦，就要你要離開本族本家嚇、啊，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方去。咁嗱呢一個嘅呼召咧，其實就正正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喺我哋人生裏面有三種嘅取向，活喺自己嘅安樂窩裏面，用自己嘅理想去改變世界，同埋參與喺上帝嘅計劃裏面，三種嘅取向。你見到第一個咧，明顯係上帝將佢從或者將我哋從第一個嘅傾向嘅裏面咧係拉出嚟，因為我哋都係想要一個安樂窩。而 exactly 咧，亞伯拉罕當時佢係擁有一個安樂窩，一個令佢好滿足、好安心，亦都咧係佢嘅根源啊。無論係民族啊，佢有一個有錢仔啦、啊、有一個即係大嘅家族裏面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個嘅仔。咁你諗下佢其實基本上都擁有好多嘢，正正係活喺一個安穩嘅日子裏面，而上帝就要將即係好突然間咧，將佢從佢咁平穩嘅日子裏面成個就抽咗出嚟，哇！好大件事喎、啊，係嘛？前幾日就話東亞裁180人啦，咁都大家都覺得好驚啊咁樣、啊咁180人又唔算認真多啊，不過好似開咗一個頭，大家都驚，好似骨牌效應咁樣啫，係咪有收到？喂，有冇你份啊？咩 cut 10%？好，有弟兄即刻問啊，有冇你哋份啊？啊，我呢邊我弟兄嚇、啊，你一家人工添啊？哎呀，點會咁嘅？幾驚你兩公婆嚇，啱、啊、啱有啊？喂，係喎、啊、有新生命之後又減人工，好驚噶嘛，係嘛？好，咁啊冇事。好啦，咁啊，其實。即係你喺啲生活裏面喺一個穩定嘅狀態，突然間遇到改變啦，你都會有一個措手不及嘅。佢唔係改變，係突然間係即係劇變，係咪？係要離開佢所擁有嘅嘢，係難以置信嘅，係好難去適應嘅。咁而好啦，咁佢上帝咧就將佢擺喺一個新嘅舞台。嗱，呢個舞台好大嘅，就係由自己嘅家咧。突然間佢就話啦：你要成為一個大國。有冇人即係寫我的志願嘅想做皇帝啊？嘛，好少啊嘛，即係特別呢一代啦，現代咁啊冇乜機會做皇帝噶，係嘛嚇？土皇帝都唔容易。咁咧佢就成為一個國家嘅一國之首喎。你諗下對佢嚟講又係完全難以想像嘅，因為冇咁樣嘅背景。冇咁嘅機會，咁點樣可能嘅事呢？好啦，第二節佢就講啦，即係上帝擺佢一個好大嘅舞台裏面，話佢能夠成為一個好顯赫、好有影響力嘅人。好啦，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頭先講第二種，有啲人會選擇嘅一個嘅方式，就係我成為一個重要嘅人物，唔單止成為一個開心嘅人，即係第一種就係我開心就得㗎啦。第二種呢，就係追求一種 significant， 即係我要重要嘅。我要顯赫嘅，我要有影響力嘅，我嘅理想、我嘅智慧或者我嘅技術、我嘅研究係可以帶俾呢個世界有改變嘅。咁呢個就係第二種嘅傾向啦，或者第二種嘅取向。似乎亞伯拉罕好似係得到呢一個咁樣嘅位份，但係咧第三節咧，同其實第二節都有講啦，就係呢一個嘅位份咧，唔係俾你自己去享受。嗰一種優越感嘅，因為呢一個咧係上帝就同佢講啦，我要透過你嚟到去祝福世界，即係話你能唔能夠成為一個顯赫同埋影響力嘅人咧，係在乎我嘅工作，即係我點樣使用你成為一個顯赫有影響力嘅人，唔係透過你嘅理想，唔係因為你有啲咩突出嘅地方。唔係喎，因為你嘅研究有咩成功，又或者好似朱咩格個 Facebook 嗰、那個朱咩格，朱克伯格係咩 ？OK， 唔緊要啦嚇。咁咧就的而且確透過佢嘅即係都算係一種嘅智慧嚇、聰明啊、才智，佢真係影響咗呢個世界。不過真係好壞參半啦嚇，對大部分人嚟講都係壞嘅比較多嘅嚇。唔係話你有呢一個嘅能力嚟到影響世界，而你嘅改變世界嗰個嘅方式係透過上帝喺你生命裏面嘅工作，所以唔係揾自己嘅安樂窩，唔係揾一個能夠突出你自己好顯赫嘅舞台， 而是上帝让你进入他的计划里面，就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的选择。好了，亚伯拉罕呢，他就接受了这个的挑战。但是你要留意呢，就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亚伯拉罕呢，他当然是一个的一个 icon， 那个 icon 就是什么呢？顺服和信心的一个的标记。但是其实亚伯拉罕呢，他在进入这个的呼召，这个的使命的里面，其实他会经历到刚才讲三种的取向的，即是找自己的安乐窝，找自己一个显赫的舞台，还有进入上帝的历史里面。这三种的取向其实都有同样的敌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第一二种就很容易理解的，你开心嘛，总之我开心就可以了，我不理其他人的。你会看到现在我们国内很严重这个问题，找到钱就可以了，我赚到钱，我间厂有好的利润，我不理我怎么污染，我不理有死多少人，产品行不行，昨天又做又哪个声出来说虾打的胶虾，是吧？虾胶我听过而已，胶虾原来虾打的不知道什么胶下去呢，重一点，好害怕啊。即是你看到工人是这样支针很多人的，因为那隻蝦我们前天前五晚才吃完嘛，是不是你看那种蝦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了一嚿两嚿东西身体里面，不知道会不会这样。那我不理啊，即是我找到钱就可以了。这种是第一种，固然那种自我膨胀是很明显的。第二種呢，就好似係用自己嘅能力去幫助人啦，做啲改變世界，無論從科技啊、醫學啊，或者理念啊、民主啊，咩都好啦，咁去改變呢個世界。但係其實你都會見到好多嘅自我啦，好似最近就算透過六四呢件事件呢，你會發覺好多嘅爭，即係好多嘅爭論啦，甚至乎你可能爭拗對抗，大家都係話有好似有同一個意念㗎喎，大家都好似係希望改變中國㗎喎，但係sorry， 我唔係感動啊，唔使擔心。咁咧，但係大家做乜鬼咧？係咪講錯嘢咧？唔關事，唔關事嚇。咁但係咧，大家都會進入一種咧互相斥責啊，甚至乎一啲相當之唔民主嘅表達方式嚇，即係起碼個言語上邊同個民主嘅理念唔係好 match 啦。咁樣嘅方式互相對抗嘅，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原來你擁有理念都好啦，你都可以好自我嘅，因為你覺得你嘅理念比人你嘅理念好。你民主你唔夠我民主，你愛國啫，但你唔夠我愛國。你個理念係為世界好，但係有好多問題係錯嘅，你自己有好多盲點，你睇唔到我睇到嘅嘢。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有好多即係雖然佢已經俾第一種。为自己的安乐窝，寻找自己快乐是好啊，是吗？但是都是有自己那一部分在里面。又或者我们会发现，你就算有几好的理想都好，你都胜不过人类那种的丑恶。你有好好的医术，但是有些人呢都会打什么肉毒毒肉肉毒杆菌，是肉毒杆菌、啊、有些人会不是捐赠器官，而是贩买器官，是不是？医生都会这么做，有钱赚就得了。咁咧就佢发现我就算有几好嘅科技，有几好嘅医学，我敌唔过人类嗰种人性嘅丑恶。啊，建筑师又系，系咪？你点建筑都大，啲人都会偷工减料。你做好多嘢，你想做得好。但是周围的人不会配合你，甚至乎你都发现在个过程里面你都面对你自己一种的私欲自我。所以第一第二类人其实那种自我膨胀是很明显。那你说第三类呢，就是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进入他的历史里面，那应该能够摆得一切了嘛。如果你看看由第四节开始到第九节，就是我们第二段的时候呢，咁你要見到呢，其實成個嘅敘述嘅裏面，你就見到亞伯蘭雖然佢都係好有信心進入咗上帝嗰個嘅呼召，但係你會見到跟住嗰個敘述呢，就係、是、反映到亞伯拉罕點樣同呢一個嘅呼召嚟到喺內心裏面嗰種嘅鬥爭。好，我哋睇下第一樣先， 第一樣就是第四節，亞伯拉罕就照著吩咐就出去，羅德都出去。嗱，呢一句呢個嘅remark 咧好緊要，羅德係佢侄仔啊，係侄仔。咁啊，我哋第一會問嘅，點解聖經要提呢樣嘢，同埋亞伯拉罕點解要帶佢嘅侄仔去？因為佢講係你嘅家族，即係我 call 你嘅 family 啫嘛，係咪？我呼召你嘅家庭啫嘛，點解你帶埋其他人去咧？咁我哋知道，因為嗰陣時亞伯拉罕已經75歲，而佢都算有啲錢，係咪？佢你見到佢出去嘅時候咧？都盡量帶備佢擁有嘅嘢，包括咩啊？好似應該第五節係咪啊？第五節就係佢嘅人口啊，即係其實佢積蓄嘅財物啊等等。其實即係話好自然嘅，你搬家即係走，梗係乜鬼都搬曬啦，係嘛？一件不留啦。咁同埋嗰啲嘅財產就係你嘅本錢嚟噶嘛，你嘅安全感嗰個嘅基礎嚟嘛，你帶得走嘅，梗係全部都帶走噶啦。係嘛？嗰、那個係即係提供你將來一個嘅保障，咁所以佢又帶佢，但係其實佢仲帶埋啊第五節都 OK 啦，有提羅德，佢嘅侄仔羅德，因為佢自己冇仔，冇仔你又點可以成為一個大國咧？係咪？點可以有你自己嗰個嘅？唔好講一個國家啦、民族啦，自己嘅家庭你都得唔到延續，你點有咩講啊？第一步你都唔得。咁所以咧，亞伯拉罕佢出去嘅時候咧，佢知道錢啊，其他嗰啲咧基本嘢嚟嘅咋，最重要嘅就係我要有後代啊嘛。咁點能夠有後代咧？75歲都未生到，個機會就好微噶啦，係嘛啊？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都講咧，45歲以後能夠生小朋友咧，都算係幾奇蹟噶啦，係嘛？嗰陣時啊，邊個啊？邊個明星咧？你試下。吓、啊，刘华咩人嚟噶？女人、啊，我要生我都生到50几岁都，我唔记得咗。啊，系啦，好似都系40几岁嗰啲，台湾嗰几个，唔紧要啦。咁系好困难，好困难嘅。所以你唔系话有钱就得噶。所以咧，佢就带晒佢可以提供到俾佢能够延续后代嘅本钱，就系佢嘅唯一嘅就系佢嘅侄仔啦。所以你見到亞伯拉罕佢出去嘅時候咧，都係有佢自己嘅 back up 嘅，即係有佢自己嘅諗法嘅。因為喺佢嘅想法裏面冇可能嘅事嘛。我75歲都未有仔，我老婆都差唔多啦。咁點可能上帝嗰個嘅應許會實現咧？所以佢帶咗佢嘅侄仔羅德作為佢嗰個 contingency plan 嚟嘅，即係。如果有咩嘅真係唔掂嘅話咧，就頂佢啊 Plan B 咁樣。所以亞伯拉罕咧，佢出去嘅時候，佢係帶住佢自己嘅諗法。第二樣啦，嗱，然後咧就嚟到示劍啊嗰、那個地方。第六節咧，佢就講啦，當時咧迦南人咧就住喺嗰度。好啦，咁佢去即係佢離開屋企啦，去到上帝所指示嘅目的地啦。佢一去到就見到第一件事，大鑊咩咁大鑊啊？咦咁多人嘅，咦好多人喎，咦我得一家人啫，咦咁点搞呢？係咪人哋人多势众喺度生活咗咁耐，我作为一个外来者，我点样能够即係喺嗰度立足都唔容易啦。咁所以后来你见到好多嘅故事呢，就係讲亚伯拉罕点样同迦南人呢嚟到去嗰啲叫做咩呀，即係纠缠啊，即係总之都係有好多嘅故事讲关于两即係佢同迦南人之間嘅事件啦，咁樣嚇。咁但係佢嗰陣時得自己一個家庭啫，去到嘅時候見到已經有唔同嘅族人咧喺迦南地嗰度住緊，咁佢有咩辦法可以滲入站穩陣腳，仲要取代人哋咧？係咪對佢嚟講又係冇可能啊？即係個眼見到嗰個嘅景象同佢。期望上帝所應許嘅爭好遠，但係突然間咧，耶和華就知道佢咁啦，即係佢心知不妙嘅時候咧，大概啦去到已經唔係好妙。咁第七節咧，耶和華就同佢講啦，唔使擔心，我將呢個地俾你嘅後裔。嗱，你見到呢兩個就係正係佢都冇嘅嘢啊嘛，係咪？冇地冇後裔，自己未有仔，老婆幾廿歐，即係幾廿歲，個地已經俾人霸佔咗，人哋住咗一套。 幾十年，唔係幾十年，真係好多年。咁點算啊？係嘛？咁所以，但係耶和又繼續同佢講，咁於是乎咧，嗱，你見到亞伯拉佢做咗啲咩咧？就係喺上帝顯現嘅地方咧，就捉咗一座壇。你知道啲壇係愛嚟做咩噶？唔係愛嚟作法嘅，嚇壇啊，紀念同埋尋求，即係話咧，佢覺得上帝呢句説話咧，其實佢又相信，但係又唔係好信。咁於是乎，佢又好想將呢一件事即係立壇為記，而繼續喺嗰度向佢即係向耶和華，因為第二度咧佢又講又去第二度啦嘛。然後去到西邊係伯特利，即係去到伯特利東邊嘅山，就 between 艾同埋伯特利中間，咁又起咗一座壇，就求告耶和華嘅名，係啦。嗱，你見到其實佢都係逐步逐步嚟嘅，即係每行一步咧，我哋叫咩摸著石頭過路啊！即係佢行每一步咧，其實佢都唔知嘅。其實我哋今日面對好多問題，有好多人咧希望聖經咧俾多個答案啊。咁其實我都話，有時聖經一定俾到答案嚟嘅，不過唔係，即係你攞住一段經文，第二日你嘅生命同埋你嘅環境就會變咗咯，唔係咁樣嘅。上帝係一定會帶領我哋咧係經過嗰個嘅曠野同埋沙漠嘅，因為唔係你係咁樣。亞伯拉罕係咁，摩西係咁樣，耶穌係咁樣，以色列人係咁樣，即係所有跟從上帝嘅人都走過呢條路。不過你要記得呢條路唔係一百公尺啊，嘣一聲就走完嘅，係一段頗漫長嘅路嚟嘅。所以今日你遇到嘅問題，你會揾到一個嘅方向。你要我喺聖經裏面俾一個嘅回應你咩？得，我好快可以俾到你。不过那个回应呢，你不接受而已。为什么你不接受呢？因为跟你的眼前所见到和经验的东西差很远。就是正正亚伯拉罕的时候，第六、第七节，是不是他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而亚伯拉罕眼前见到的和上帝所讲的这个说话，那个落差是真的差不多天离地那么远，那么高，东离西那么远。所以我哋你要上帝俾你一个嘅答复嘅话，佢会俾你。问题系你信唔信，同埋你满唔满意？因为我哋所谓满意嘅答案咧，系好快见到果效嗰种，系即时解决到，攞走我嘅哀伤嗰一种嘅答案同埋回应。我想话俾大家听，亚伯拉罕，所以佢呢一个佢嘅经历。唔單止係佢個人，亦都係嗰個民族，因為後來嘅以色列人係一齊去經歷成個嘅歷程，就係由冇到有，由有嘅時候又有好多嘅危難同埋挑戰要吞噬佢哋所擁有，然後又失去，失去之後上帝繼續嘅去拯救，繼續嘅參與喺裏面，一個非常之漫長嘅過程。但係呢一個嘅過程裏面，即是第四到第九節這個的過程裏面，其實好像離開實現的地方非常遙遠，但是上帝或者在一個敘事裏面已經告訴你，你以為上帝沒有做事，你以為你不是向那個目標去，是你的眼看不到而已。我們看看第四第至第九節這個敘事裏面，第四節不用了，提到幾個嘅地方，如果我哋對舊約聖經即係有涉獵下嘅話咧，你會所熟面嘅，譬如咩事件伯特利唔使講啦嚇，伯特利，仲有咧隱藏嘅地方就係、是、東邊嘅艾，係咪？即係西邊就係伯特利，即係艾同埋伯特利嘅中間啦。如果按那個 location 呢，即是什麼地方呢？耶路撒冷，即是 between 艾和伯特利的地方。即是說亞伯拉罕呢，他在這裡懵下懵下，十五十六啊，很猶豫，好像很迷失的時候，其實他經過那些全部是什麼地方來的？事件伯特利、耶路撒冷，是將來 猶太人、以色列人非常之重要嘅敬拜嘅地方，即係你玩大富翁咧，冇啊冇，求其買啦，唔知啊，唔識嘅，我都對香港街道唔熟嘅，點知原來你買咗皇后大道中啊、半山啊咁樣嗰啲啊，山頂啊咁嗰啲，我唔識噶，我求其嘅啫咁。不過你買親嗰啲，其實都係最重要嘅地段嚟嘅。唔係，只不過嗰陣時未發展啊，你唔知啫嘛，你唔知道頂啊，你唔知道原來佢有咁大嘅發展嘅潛質嘅。你係經過咗，你已經去到嗰度啦。只不過你唔知道，喺當時你眼見嘅係好荒蕪，係冇突出，同埋係人哋嘅地方嚟嘅，唔係你嘅地方嚟。咁所以喺今日呢一個嘅故事裏面咧，其實俾我哋去見到就係、是，雖然喺亞伯拉罕嘅眼見。75岁未有仔女，离开一个自己熟悉但系去到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嗰、那个地方已经俾人系占据咗好耐，人强马壮，而最终可以落脚嘅地方，佢都喺度即系你见到佢都系兜嚟兜去，每去一步佢就问一问，停落嚟睇一睇，又好似上帝又同佢讲一啲嘢，但系佢又唔系捉得好紧。你唔觉得好似系讲紧你自己吗？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来得这里，你相信上帝是会带你去一个目的地来。正如你参加旅行团，你不会想着没有啊，没所谓，去哪里都得的。去哪里都得的，我不知道去哪里的。总之10000十日得的了，我给你钱，我不会的。你梗是心里面是有一个的目的地的。不会漫无目的的。你来得这里，加入得教会，唔系净系真系打发时间噶，唔系就净系揾一班人啊，即系大家开开心心啊，有人陪下噶，唔系咧净系即系解下闷或者听一啲嘅道理，令到自己嗰个嘅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咁简单嘅。头先嗰啲都可以有，都系教会可以 offer 嘅，你可以话即系教会愿意回应嘅。不过最重要最重要嘅，我哋走埋一齐咧，就系上帝俾亚伯拉罕呢一个嘅呼召，就系你要成为一个嘅群体。嚟到去祝福呢一个嘅世界，上帝俾我哋呢个嘅教会喺呢一个嘅时候，正正就系要去回应好多而家历史交俾我哋个问题。我哋好怕咧去讲呢啲咁即系好似咁呢叫咩嘅内容咧，即系好遥远啊，好唔着实啊。我哋見到咧，好多時教會係希望咧，分享嘅時候，藉著呢段經文，可以俾到啲咩咧？鼓勵啊，安慰啊，提醒啊，應該點樣做啊？應該點會開心啲啊？點樣見到上帝嘅恩典？我有盼望多一啲啊！我可以從我自己嘅陰霾裏面走到出嚟啊！我哋同樣嘅，我哋如果有咁諗嘅話咧，都係第三種人啊！你似乎係加入咗上帝嘅群體。但是你的眼界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跟亚伯拉罕是差不多，就是他都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想计划，他都是同样又看到又看不到之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回到来教会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不信神的带领你不会来，但是你只是信神带领在你的细小的世界里面，是你那份工作仔的里面，我这样说不是说你份工作很差，其实很多人那份工作都很好。我说我工作仔这个是一个 ironical 的表达，一种讽刺的讲法，不是看低你份工作。OK? 但是真真正正上帝要使用我们的，上帝要改变我们的，不是工作愉快，生活是有那种的快乐那么简单嘛。而是亦都唔單止係你揾到呢一個呢，你自己能夠發展顯赫嘅舞台，能夠去影響人咁簡單，而係你知道你係加入上帝呢一個嘅計劃嘅裏面。睇上去好似好遙遠，睇上去好似同我哋冇乜關係，就正如即係頭先都有提及過，最近一段時間六四嘅嗰種嘅討論嘅裏面，今朝咧搭阿 David 車出嚟，咁啊聽到支聯會嘅一啲嘅重心人物嘅回應。我再講唔係講政治嘅，只不過 即係以此為鑑咁嘅啫。佢哋講啊，都仲好多人嚟啊，都仲有12萬人啦。有人唔同意唔緊要㗎，唔緊要㗎喎，唔同有唔同嘅做法㗎嘛，冇問題㗎。就但係我哋相信我哋做緊嘅嘢都好有意義嘅，係一個嘅記號嚟嘅，係一個咧就係代表咗我哋一種嘅堅持啊咁樣，即係等等等等咁樣。咁我聽完之後咧，就更加明白我哋教會都有機會跌入呢種自我安慰嘅，冇問題㗎，係啊，我哋教會梗係有問題㗎啦，教會係唔完美嘅，但係都有唔少人翻㗎，都 OK 㗎，啲人都嚇。翻到嚟都有奉獻啊！哇，佢哋心面都好改變噶，你睇你得阿和嚟，咁就嚟結婚咯，嚟啦，係嘛？好奇妙，哇！好多神蹟喺我哋呢度發生緊噶，咁樣嚇，咁啊，依發現，即係我多謝今日嗰班即係嗰啲核心人物出嚟咁樣解話咧，令我心裏面聽嘅時候咧好扎心啊！可能我都係咁樣為自己教會解話。我聽到成日有啲反感，我就發現，咦，可能人哋對我教會都係咁反感，即係你求其揾個理由啊，即係覺得都有人嚟啊，都有一個標記，即係 icon 嘅作用啊，都係代表一種嘅堅持啊咁樣。咁我唔係話一定要即係扭轉呢個勢，我明白，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叫做咩啊，好吊鬼嘅位置嚟。但是我想讲唔可以，我即是今日听完之后我发现唔可以活喺一种自我安慰嘅世界嘅里面。教会都好叻㗎，啲人信主啊，福音嘅大能喺度㗎，十字架嘅标记係咪都安慰咗好多嘅人。教会唔係淨係俾一班人喺度得到点点滴滴嘅即係叫做安慰，一个嘅逃避咁简单。是要回应那个世界嘛。所以我即是这几天即是这么多的讨论的时候，我自己都问究竟教会怎样可以为这个香港带来一个合一的基础。你不要说你要带来合一那个的结果，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但你起码要讲到那个合一的基础在哪里。因为我们要宣告的是那个的真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真理嘛。覺得自己的套是對的嘛。所以我們怎樣祝福這個世界呢？如果我們不能夠站出來，不夠膽說一套，無論對什麼叫做公平、公義，什麼叫做理想的世界，怎樣去搭建這個和諧、合一又有承擔的世界，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一個的理解，你不要說你有什麼方法，連說出來我們都說不到的話，咁我哋點回應呢個世界？如果我哋淨係話即係講出嚟，好似早幾個月係咪？因為十年嗰套電影，我哋都分享過，我哋冇理由就咁講出嚟就話啊，我哋彼此相愛，要包容，唔係咁簡單噶嘛。咁所以我哋點樣能夠帶俾呢個世界？就算有啲人話你做到啲乜嘢啊，阿伯拉罕人，你做到啲乜嘢啊？仔又冇，地又冇，點做一個國家？點樣影響呢個世界啊？咁但系我哋知道阿伯拉罕后来就带嚟佢嘅仔啦，系咪？十二个仔啦，啊唔系冇咁快，跳咗好多位，一个仔啫，以撒啫，以撒先到雅各，雅各先再生十二个仔吓。咁啊落到埃及，头先都有讲啦吓，Stephen 喺嗰度系 Stephen 啊嗰度。咁啊落到埃及，佢就受到埃及王嗰个嘅法老王嗰个嘅压制，要杀晒佢哋，但系佢人数就越嚟越多，系咪？好啦，咁就透過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啦。咁去到埃及嘅時候又冇嘢食，係咪？同埋大家唔單止內憂外患，裏面有好多不和，係咪？又冇咩能力去對抗迦南地咁多嘅民族，有好多時候打仗都會輸。睇上去嗰個嘅理想，即係嗰個嘅上帝個應許，亦都係冇乜可能會實現嘅。但係又透過一個一個嘅事師，最後撒母耳，最後大衛。透過這個這麼弱的人，看上去這麼有，在他生命裡面有這麼多軟弱的一個的人，上帝透過這個人建立了以色列國家。但是很快他就死了，I mean個國家死了，那麼大衛當然死了，人總會死，分裂滅亡 俾當時最強嘅巴比倫亞述波斯吞滅咗，冇得救啦，係咪啊？大佬呢個咁丁屎嘅地方，俾當時其實以色列咧，即係我哋有一次都講過，其實佢咁多年裏面都係活喺全世界最強嘅對手嗰裏邊㗎，係咪？巴比倫、波斯、羅馬，佢一直係活喺最強嘅對手，而佢一個好細小嘅民族。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就面對最強嘅德國。但係咁多次裏面，上帝都保存呢一個咁細小嘅民族，而喺呢個世界裏面，猶太人仍然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攞得諾貝爾獎最多嘅人，即係嘅民族，對經濟影響最大嘅一個嘅細小嘅民族。唔單止係咁啦，教會歷史從耶穌被羅馬人殺咗，門徒被羅馬人逼迫，然後到建立教會，仲將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又顯赫過。後來他們自己又敗壞了，而上帝就興起馬丁路德，下年就是馬丁路德改革的500周年，2017年500年。上帝所以在不同你覺得是沒有可能的時候，他都是透過不同的人，是將這個救恩的歷史，這個故事， 你想像一下，好像上帝就在拍一個的故事，但咧有好多人咧就想碾死呢個故事，一有啲咩唔同嘅主角出嚟嘅時候，就要碾死佢、毀滅佢。但係上帝繼續咁樣去保守，由亞伯拉罕一個人到而家世界裏面咁多嘅基督徒，經歷過出埃及、滅國、回歸、被逼迫、軍咩火屠城啊，唔記得咗啦，嗰套電影啊。即是羅馬尼禄王對基督徒那種的逼迫，是到宗教改革，到近這百多年裏面，其實世界現在基督教面對最大的敵人，其實都不是政治，而是什麼？世俗主義。世俗主義的意思就是說，教會的形態和世界沒什麼分別，教會做的事、想的事同出面差唔多，都係有啲時候功利主義，睇數字，做到一啲嘢出嚟就當交功課，因循，少做就少錯，唔做就冇錯。弟兄姊妹，信徒裏面都係咁樣，希望上帝嚟就去令到自己快樂一點，舒服一點。有問題就要上帝為你去開解，又要俾個合理嘅解釋你。我哋不斷係要求上帝，不斷希望上帝俾到一啲嘢，我哋都係活喺自己嘅世界。我哋參加呢個教會都係為咗去回應自己，唔係我哋成立一個群體去回應呢個世界。我哋嚟到唔係回應世界俾我問題困難，而係我哋去回應翻俾呢個世界，指出呢個困難嗰個嘅出路。所以我哋以一個嘅群體嘅形式，我哋在26號我們翻牧恩翻牧恩我們去分享的時候，我們提及過我們的教會牧愛堂是很小，我們再說我們的 scale 很小，但是我們的 scope 是很大，我們看到的 是上帝在世界那幅的圖畫，是對教會那個的呼召。你說你的教會這麼小，你不要說這些這麼遙遠的說話了，這些說話什麼改變世界呢，是給大教會的，是給那些有歷史的，有很多資源的，不是，是給我們的教會的。我們的教會的存在就是要回應現在教會種種的軟弱，社會裡面種種的不和，還有那種沒有方向、沒有盼望。我們相信我們的教導藉著我們這班二三十人，是好像亞伯拉罕一個這樣很細小的群體，沒什麼本錢，離開那個的目的地很遙遠，你都想不到怎樣去做，但是上帝就是呼召我們，就會同樣將我們帶領我們出埃及、入曠野、回歸，而且好像馬丁路德、好像初期教會的信徒一樣，改變一個對他來說是面對一個好像大衛對哥利亞 甚至乎個落差更大的一個嘅處境。所以我哋希望我哋今日你聚集埋一齊，你翻到嘅時候，你問一問你自己，我哋點樣可以透過你自己嘅生命嚟到去改變呢個世界？開始嘅時候問你，做你朋友有啲咩好？我希望你都好快可以諗到一啲嘅答案回應。但係更加要問你嘅係，你能夠做一個基督徒，對呢個世界有咩好處？呢一個嘅世界有咗我哋呢個教會，我哋呢個牧會堂，究竟有啲咩好處？有啲咩重要性？我哋相信係必然，我哋會成為一個顯赫嘅教會，唔係人數、地位或者各方面，而係上帝係必然會使用我哋在座嘅每一個。只要你能夠好似阿伯拉罕一樣，參與喺呢一個嘅歷史嘅工作嘅裏面，你就能夠好似同佢一樣祝福呢個世界。阿門。